代表蓝天雪地望台大典，祝 Wagasin 生日快乐，多收会员，筹款成功。 好啦，上一 part 咧就讲咗好多，但其实个 main point 就系话咧，由美国倡议嘅一个嘅金融自由化，全球一体化，那个理想系好乌托邦嘅，吓，直头就系好似即系联邦军咁样嘅，吓，理想乌托邦，但系亦都系由金融风暴同埋金融海啸，我哋睇到就系话一个咁嘅自由化，或者系所有嘅全球一体化里边咧。國與國之間，或者尤其是亞洲區嘅國家咧，係適應唔到嘅。係啊，適應唔到。我究竟我個經常帳可係要高，淨係低，多淨係少咧？高又賴嘢，低又賴嘢嚇。如果高一陣得滯，原來係由美國嗰個嘅房地產泡沫引發到一個高嘅盈餘。佢一爆，我哋又爆，又唔掂。咁點解咧？其實一個問題嘅啫，就係話。嗰、那個嘅人民幣匯率嘅問題，我哋集中翻中國先嚇。人民幣匯率問題，如果人民幣匯率係自由化嘅、國際化嘅話咧，呢、這個唔係問題嚟噶啦。 係 呢、這個就 OK， 因為有個人民幣匯率嚟到調節咗嗰個嘅經常帳，即係好簡單就係話中國出口太多嚇、需要好多外幣嚇，咁、跟住就人民幣相對嚟講係平咗啦，貶咗值啦，譬如人民幣出口太多。咁跟住嚟讲就係话人民币会自己呢就会拉返高上去啦。 係。 令到佢个入口多返啦。咁、就会平衡返嘅。 嗯。 即係各与各之间就会平衡返。呢、這个係 balance 嘅状况嚟嘅。OK。但係问题就係话而家全世界第二大嘅经济体系中国嗰、那个人民币汇率呢係固定嘅。 嗯。 我諗 TPP, 美国同埋日本同埋中国坐低呢都会傾緊呢个利害嘅关系。因为你个人民币係固定汇率嘅话你嗰個 imbalance 嘅情況，你喺全球經濟 imbalance 嘅情況咧，只會越嚟越加深。 嗯， 所以人民幣你就要自由化咗佢。 嗯， 你自由化咗佢，我哋日本一早已經係自由化啦，美金更加唔使講啦。我哋三個全球經濟體系四個裏面其中三個嘅國家，如果係自由化，人民幣自由化，而你我哋都喺 TPP 嘅話咧，我哋就會食咗歐洲噶啦。 嗯、 我哋就可以食住歐洲㗎喇。咁、我諗係一個美國 invite 中國加入 TPP 嘅其中一個嘅 selling point 嚟嘅。 嗯。 OK? 就係話中國麻煩你將個人民幣呢自由化咗佢、 嗯。 你人民幣自由化我哋之前節目講過啦、 嗯。 人民幣自由化其中一個一樣嘢一步其中有兩步要行嘅。第一步就係話利率要自由化。 係。 第二步就係話嗰、那個經常帳要開放， 嗯， 啊，嗰、那個係經常帳嗬， 嗯，係， 你啱啱講咗個 terms 啱噶啦，經常帳要開放， 經常帳， 啊，咁所以而家佢咪，我諗美國同日本都 sell 緊中國呢樣嘢，係人民幣自由匯率自由化，第一樣嘢，所以中國就做咗一樣嘢，就係貸款利率自由化咗佢先，跟住我相信嚟緊就係存款利率自由化，第三樣嘢就係話經常帳開放， 嗯。 即係嗰個嘅 capital account 都開放埋、 嗯， 跟住就到中國人民幣自由化呢樣嘢。咁、 嗯、 呢樣嘢好與唔好，就係睇下中國政府嚟緊嗰幾年，即係佢夠唔夠國運去到撐住呢樣嘢啦。 我補充少少啦，頭先姚尊所講，即係我第一節嗰個就係話，即係李克強而家嘅動作，即係美國嘅態度講咗啦。咁然之後李克強嘅態度可能就基本上就係要去借外國嘅一啲可能銀行重新。調整翻裏頭本身國內嘅銀行嗰件事啦，但係你問我反而係，我覺得係悲觀嘅，即係我唔會， 我絕對不贊同呢樣。 係，我唔會樂觀地去解，呢個係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嘅就係話，即係牽涉到落去就係呢個人民幣利率自由化個問題啦。即係呢樣嘢亦都係唔應該喺呢一個時間咁快去做嘅。 啱， 係啦，個原因就會拉到落去，我就想聽姚尊講啦，日本嘅態度啦。 未住，態度未住，我哋再勾 up 美國嗰啲吊軌行為先。 嗯， 啊、美國我諗係 sell 緊中國係人民幣自由化嘅。 嗯， 咁當然佢 sell 佢絕對唔係會為咗你噶啦，梗係為咗美國噶啦、啊。美國政府一定係為美國人嘅。 係 ，OK 呢樣嘢好簡單嘅道理啦。嚇、啊，嗱咁啊，睇翻奧巴馬同埋伯南克。 嗯， 奧巴馬就講過就係話嚟緊咧就要輸出倍增。 嗯， 嚇、啊、呢、這個嘅擴大就業。嗯、OK。嗱，我哋分析奧巴馬講呢句之前咧，我哋首先要睇一睇嗰個經常帳係點樣計嘅先。 嗯。 嚇、 嗱，我哋知道一個國家嘅 GDP 就係 C 加 I 加 G 加 net export 啦，加出口啦。嗱 ，net export 我哋假設嚟講 ，net export 就係個經常帳嚟嘅， 嚇。 如果你將呢條 formula 調翻轉頭嘅話，即係 GDP 減 consumption， 減內需，減 investment， 減加分嘅 expenditure， 呢個就係嗰個貿易盈餘啦，嚇，即係個 net export 嗰樣嘢啦。OK，GDP 減 C 減呢個 consumption 係咩咧？就係儲蓄 saving。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saving 減個 investment， 呢個明 減個投資，我哋假設嗰個政府開支係 constant 不變嘅， 係啦， 即係話呢個嘅貿易盈餘其實就係講緊中國裏面個儲蓄減投資，呢兩個字嘅啫。美國亦都一樣㗎啦。嗱，中國係一個長期係盈餘嘅國家，美國係一個長期赤字嘅國家，咁所以嗱，將全球兩大國家，一個赤字，一個盈餘，你拍埋咗。計埋條數，其實係叻咗嘅，即係叻咗，即係一個赤字一個盈餘啊嘛，即係好似一個嘅消心嘅遊戲咁樣，拍埋咗兩條數嘅話咧，就係零嘅，應該。咁但係美國嘅 point 就係話，你人民幣因為唔係一個自由化嘅貨幣，咁所以你拍埋咗之後咧，有個人民幣嗰個偏差性喺度，令到呢個全球一體化嘅過程咧。有一個固定匯率，人民幣一個固定匯率嘅問題出現咗，所以啱啱講過咧，就係話人民幣你首先要自由化咗先，自由化咗之後咧，我哋兩條數一拍埋咧就靚仔噶啦，好啦，咁我相信中國政府就係話唔得，我哋而家人民幣未自由化得，時機未成熟，或者係非常危險 whatever 啦，咁所以中國要做嘅嘢，你拍翻落去，李克強同埋習近平近排講嘅亦都一模一樣噶啦，就啱啱講過個貿易盈餘太大啦，中國。佢要做嘅嘢就係話嗰個嘅 saving， 即係個儲蓄減呢個嘅投資，要調翻轉啦。而家要翻啲赤字啊，中國要出現翻啲赤字嚟到平衡翻自己本身先，因為過往太多盈餘，而家出現嘅赤字嘅話咧，就係話第一樣嘢將嗰個嘅內需提高咯。內需提高，再減一個嘅更加大嘅 investment。就變成一個細嘅 X 啦，細嘅貿易盈餘啦。OK 嚇，咁所以中國要做嘅嘢就係同美國嘅啱啱相反。美國啱講過就要輸出倍增，中國就要入口倍增。你明唔明我意思啊？要入口加大，同埋同時間係不斷咁樣減少內部儲蓄。 係。 嗱，啱講過啦，嗰、那個盈餘就係 saving 減 investment 啊嘛。係 啊。 如果你 saving 細嘅話，你個 investment 繼續係大嘅話咧，咁你條數咪變咗負數咯。係咪？啊，呢啲數學嘢嚟嘅啫，即係三年班數學嘢嚟嘅啫。嚇、啊，咁所以嗱、啊，你諗下，中美國就要做輸出要倍增。佢要因為美國係赤字啊嘛，佢個 export 咪要增加，輸出要倍增。美國就係、是、中國就係要入口要倍增。而呢個嘅儲蓄，國民儲蓄係要鋭減。咁所以嚟讲就係两样嘢啦。第一样嘢，美国输出倍增嘅同时，中国要入口要更增大，嚟到做到一个嘅 balance， 一个平衡嘅状况。而呢个时候你叫我入 TPP， 你即係话你想输入嘅输出，美国想输出嘅嘢全部走晒落去美国啫，就走晒落去中国啫，係咪？咁同时间咪啱晒河车啦，係咪？我哋美国输出好多嘢俾你，你中国你要增大入口嘛，咁你咪接晒嚟咪得囉，咁咪将成条尾龙骨俾咗去美国政府嗰度， 係啦， 俾咗落摆咗落美国经济嗰度，当有一日唔知点解美国唔输出俾你嘅时候，咁你咪舐嘢囉。嗱，你配合返 TPP 係要全面开放嘅一个激进嘅贸易自由化嘅话，你农产品又开放俾我，乜鬼都开放俾我。OK， 个问题就出现啦，我哋以农业为例。即係話美國要假設我係 con 翻喺農業嗰度，美國要擴大個農業輸出，農業產品輸出，中國要擴大個農業產品嗰個嘅入口，美國就不停咁樣，譬如假設大米咁樣，不停咁輸俾你咯，你要買砰砰聲一包二包咁樣掉俾你，好啦，到個問題出現啦，當十年八年之後，中國係依賴咗美國嗰個輸入嗰個米嘅話。中國一定會做一樣嘢，十年之內一定會做一樣嘢，米個生產一定減少，即係假設呢樣嘢。 係啊， 米個生產一定減少，點解呢？因為中國出現一個水荒嘅問題嘛。中國出現水荒嘅問題就係話中國嘅水少，第二中國嘅水污糟嘛。咁既然係咁樣， 啊，我而家好似搞少咗，好似可以使少咗好多钱搞个水资源，但系我又唔使惊，因为有美国输入啲米俾我，咁、我咪依赖晒美国嘅米个出口咯，个入口咯，系咪？对于美国嚟讲，嗱，咁啊，美国嚟讲就系话，佢过去嗰十年里边咧，系将嗰个嘅水嗰个嘅存量咧，系增加咗好多嘅，日本亦都系嘅，包括一个胡佛大坝，咁、胡佛大坝基本上就可以乜鬼一滴雨都唔落，够用美国成个礼拜嘅，净系嗰啲水 ，OK， 咁、所以嚟讲就系话，我哋唔可以，即系中国政府唔可以将嗰个出口同埋入口之间嘅关系摆晒落去美国嗰、那个嘅手段里边，呢样嘢系极度危险嘅，咁、我啱讲净系讲紧个米嗰样嘢啫，都唔讲其唔计，已经唔计其他嘢咯，咁、所以有样嘢就要非常之小心，就系话喺美国话要扩大输出。而中國要擴大入口嘅同時，我哋 park 咗去 TPP 裏面，美國個軌跡究竟去到邊度啦？嗱，依樣講緊農業啦，第二樣嘢就係美國嗰個金融業啦。係 啦， 係啦，你金融業係要完全開放嘅話，好聽嘅就係啱阿迪你咁講啦，我引入咗啲外資，將我哋咧搞翻正我哋個金融業啦。咁但係你睇下全世界有美國嘅嗰啲高盛啊、摩根入到嘅地方，邊有一日有好日子過過㗎？ 係。 啊！你有當然你會有一個階段有好日子過，過過下之後你咪一次過還翻俾佢。 係啦，最終都係死。 最終都係死。咁所以即係要非常之咁小心留意就係美國嗰個嘅叫你入去 TPP 嘅原因啦。好啦，我哋再睇一睇即係日本嗰個嘅角色，因為日本而家亦都係 TPP 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 salesman 嚟嘅。啊、推銷俾中國，哎、入嚟啦，靚仔啊，入嚟啦，好玩啊，得我同你。因為如果中國都入埋，因為而家美國同埋日本佔個 TPP 裏面嘅份額咧，已經係佔咗 95% 嘅啦。你諗下其他嗰四個即係文萊啊嗰啲，直頭不成氣候啦。咁、所以佢哋好大嘅原因就係話、你中國入埋嚟之後咧，我哋都係佔咗39%，咁、但係個餅仔咧就一人一半啦，一人一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啦。哇！咁就真係天下無敵啦。咁啊，歐洲咧都要睇我哋頭啦咁樣。咁、問題就係話，日本究竟係諗緊啲乜嘢呢？日本系咪咁好死醒你个中国呢？嗱、我入咗去先，阿大佬，阿中国大佬，我入咗去先，发觉掂，嚟啊，一齐玩，有冇咁好死啊？日本，梗系冇啦， 梗系冇啦， 梗系冇啦。咁我哋睇下啦，日本近排发生咩事？日本要将个自卫队升格做呢个嘅军队， 正常军。 軍隊 係 咁呢樣嘢其實日本國內裏面已經講咗差唔多20年㗎啦。咁、我唔知點解佢哋要升格軍隊，但我睇咗一本公仔書呢，就叫做課長島耕作。課長島耕作咪之後有一又係嗰個作者呀，嗰個作者叫咩呀？ 雲兼御史啊，好似 好似係佢有一本書嘅，佢唔係課長島耕，唔係島耕作系列嘅，係講日本政壇嘅。雲兼憲史好似真係。 雲兼憲史 啊，係咁上下啦。 突然諗翻先，咩咩流星群啊？一時唔記得咗個名，我知道你有另外一本。 有一本咧係講日本政壇嘅，日本政治嘅。我好記得一樣嘢就係話嗰陣時佢嗰、那個嗰本公仔書個主角漫畫個主角就係話係日本總首相嚟，好似係嚇。咁佢都提出過就係將日本個自衛軍咧升格軍隊，個 point 係一個嘅。依、這個 point 係好 valid 嘅。我覺得好啱，就係話呢日本因為有好依賴呢個嘅核嘅發電㗎嘛，你知道核發電之後出嚟呢就要核廢料㗎嘛、你核廢料要處理㗎嘛，呢、個核廢料嘅處理你唔可以日本本土嗰度處理㗎嘛，咁、所以佢又要用船呢係運走啲核廢料嘅，咁你諗你睇一睇日本運走呢啲核廢料嘅過程，你要向南下㗎嘛、你睇個地圖，世界地圖就知道，將日本隻船一路向南下，你一定會經過一個國家，嗰、那個國家就係黐線嘅菲律賓。係 啦， 菲律賓最叻係咩？海盜。如果有海盜去劫咗你隻核廢料嘅船嘅話咧，賴嘢噶嘛。咁、所以嗰陣時佢就要求將個自衛隊升格軍隊，去伴住呢隻核廢料嘅船走出去嘅。OK， 因為你軍隊先至要出去嘛。咁、但係嗰陣時美國就 ban 咗佢嘅。美國就話菲律賓我啲僆嚟嘅。我叫我啲僆唔好撻你嗰個啲核廢料就得㗎啦。咁所以咧就。冚埋咗啦，冇讲过啦。咁而家再拎嗰个嘅自卫队升格做军队，第一样嘢你一定会辣庆中国噶嘛？ 系啦， 吓、咁但系日本可以用呢个 point 嚟同中国讲噶嘛？喂，唔系、而家美国撑我、美国撑我升格、点解啊？喂，我入咗 TPP 咯， 我入咗 TPP， 我自衛隊咪做軍隊咯。你唔入 TPP 嘅，你唔好嘈啦咁樣。 嗯、 即係佢亦都係可能係一個嘅談判嘅手段嚟嘅。咁、 嗯、 第二樣嘢啦，就係、是、安倍應該係禮拜，而家係禮拜六啦嚇嚇。聽日大選嘅日本， 嗯， 聽日正下禮拜日，唔記得咗，總之好快就大選啦。咁你知道安倍經濟學最大一樣嘢，最叻一樣嘢就係量化寬鬆， 係、 啊、不停咁樣做個 money supply，OK、okay? 嗯。好啦，我哋又要吊軌啲，或者係陰謀論啲去諗日本 next step 啦。First step 就係話日本政府佢 supply 咗好多 yen 出嚟，令到美國啲對沖基金爽到震。将美股炒到上万五点，将香港曾经炒到上去二万三，哇，讲到话俾你听，好似二万六、二万八咁样。但系突然之间，安倍经济因为道偏太太，我讲过啦，之前节目就收咗一收啊，安倍经济、放水经济收咗一收，因为要 comfort 翻一啲嘅国内嘅人对于 yen 贬值嗰个嘅伤口伤痛，讲过啦，因为日本输入好多嘢噶嘛，即系 net importer 嚟噶嘛，佢系入口好多嘅吓，咁、啊、如果你有 yen 贬值嘅话咧，入口贵咗咧，下边嗰啲人咧就会承受好大嘅通胀嘅压力。OK， 咁所以安倍就停咗佢个 money supply 嘅角色，但系佢会唔会真系完完全全心甘命抵地停晒？我相信唔会嘅。佢嚟紧，我觉得佢一定会继续做 money supply 嘅角色，我哋配合翻中国。李克强啦， 嗯， 李克强唔做放水嗰、那个， 系 美国亦都系收紧做放水嗰、那个， 嗯， 但系全世界都觉得仍然系要水嘅， 系 咁日本喺呢个时候一定会抽水， 嗯， 抽水嘅意思就系话我会放水出嚟， 嗯， 我惊紧一样嘢就系话未来日本会同中国倾掂咗，将以前日本同美国之间嘅嘢咧拍咗落去日本同美国、日本同埋中国，就点解点样咧？就系、是、话。中国你唔放水，我日本放水俾你， 嗯， 我不停咁 money supply yen 俾你， 嗯， 供应 yen 俾你，所以你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就系话睇一睇中国政府又好，中国啲企业又好，会唔会动搞呢个 yen 贷款嗰样嘢啦？ 嗯， 啊，如果会动 yen 贷款呢个平台嘅话咧，即系话。真係日本政府可能喺 TPP 嘅框架裏面同中國傾好咗。 嗯， 好啦，你既然將個上海咁乖仔擺入 TPP，OK，、okay, 以後你要錢嘅出聲，我哋揾阿安倍兄弟出嚟，砰砰聲泵水俾你。 嗯， 咁嗰陣時候，日本就會做咗上海嗰個 money supplier 嘅角色。 嗯， 但當然有個條件，當然有個條件就係話，因為日本你要去日本嗰、那個。市場裏面借 yen 翻嚟，或者日本托啲 yen 俾你使，你中國嗰個金融市場咪要開放俾我咯。 嗯， 你開完美國，你咪要開俾我咯。 嗯， 啊啱啱所以講過就係話，你入咗 TPP， 你要開放金融，高盛第一個會衝入去啦。 嗯， 第二個咪啲三友啊、住友銀行啊嗰啲都會衝入去咯。 嗯， 啊咁嗰陣時候就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噶咯喎。 係啦， 嚇、啊、上海呢個地方就當然。个嚟紧嘅时候，嗰五年到十年，佢可能会好歌舞升平。 嗯， 要钱有钱，要水有水。啊，日本砰砰声冲埋嚟，嗰啲嘅关税停晒之后，全部 ban 晒之后，哇！你发觉嗰个出入口，哇，靓仔到不得了。但系里边衍生问题就系话，你由中国衍生嘅呢个 global imbalancing 系完全冇解决到过嘅。中国系唔会变成一个净入口嘅国家，佢一定会想尽办法谷爆个出口。谷爆个出口，因为是面子的问题嘛。 嗯、 你对于中国啲元老级嘅政客嚟讲，佢觉得出口赚外汇系共产党赢噶嘛。 嗯， 系嘛？你而家同我讲好多经济嘅原因，好多咩全球平衡化嘅原因，叫我而家唔好出口，净系入口美国、日本嘢，我睬你都傻啦。咁所以中国仍然系会靠出口嚟谷大个外汇储备，但系个谷大的外汇储备嚟讲咧，你系将成个经济嘅根源咧。 嗯 摆咗喺美国、日本同埋中国嗰个泡沫消费嗰度，泡沫经济嗰度，咁呢样嘢系非常危险嘅，所以我而家我都系唔赞成上海走入去 TPP， 我宁愿佢痛啲，自己搞掂自己嘢，好过正如阿迪你第一次咁讲，我引入啲外资入嚟，帮我扫平晒啲嘢，我惊系啊，帮你扫平啦，连自己都扫平埋。 会噶呢一铺会噶， 系啊，咁 咪等于点解我会话用晚清嘅原因，咪后屘咪就系八国联军嘅入关咯，跟住咪租界地嘅衍生出到嚟咯。 系啦、啊，有好多嗱、中国入咗即系上海会入去 TPP。 成立呢個嘅自由貿易區嘅時候咧，你見到好多報紙即係好少寫，但係有一個報紙最多用嘅一個 point 就係話咧，用 WTO 作為一個例子嘅，即係話你中國十幾廿年前入咗 WTO， 咁辛苦入咗 WTO， 入咗之後中國不停咁樣經濟起飛，咁咪係咯。咁所以今次咪要入 TPP。 同埋我想講嘅係 TDP。TPP 呢嚿嘢呢基本上點解我好早係留意到呢，即係要轉頭先講啦，嗰本漫畫應該叫政治最前線啦 ,ok。 啊係呀好似 係。其實倒間作後邊呢 ,ok, 即係去到我諗近期係咪課長啦，即係總之啊唔係社長倒間作呢一路都有講㗎，即係佢跟住日本成個政治去講㗎。係 啊。 已經講緊 TPP 呢個問題，其實日本探到好多問題，咁我呢一年嚟睇好多嘢，咁其實 TPP 喺香港甚至內地係冇人識嘅，甚至全世界都冇人識嘅，因為冇人知道美國本身嘅動作係點。第一 ，OK， 第二頭先講到啦，日本嘅態度啦，我有多補充少嘅睇法嘅係，日本要入去 TPP 亦都係無奈嘅。OK， 第一佢無奈嘅原因係。佢喺東亞地區有個好大嘅對手就係中國 ,ok,、而佢唔跟住，因為佢嘅家當已經係真係 ,ok, 佢已經真係破產㗎喇，佢成個國家佢呢一鋪要避免唔爆嘅就係將佢所有嘅家當拱晒出到嚟嘅啫。咁你問我嘅係佢已經依附咗美國身上㗎喇，冇辦法，無論喺個軍事實力上、政治嘅角度上，甚至成個經濟上 ,ok, 佢一定係要賣，所以佢焗住入 TPP。但係我相信美國氹佢入去 TPP 嘅時候亦都講個好處就係咩呢，因為當你關稅一打破晒所有嘢嘅時候，日本個生產基地喺東南亞同埋喺中國，而佢哋本身嗰個輕工業，即係話家電嗰個市場，享受劈冧曬個關稅嘅時候嘅話，入到中國去做個競爭力嘅話，日本係可以攞翻好多市場佔有率翻嚟嘅，而從事谷大翻佢哋本身成個家電行業，汽車唔得，淨係個家電行業去講，而救到好多間噶啦已經。 嗱，呢樣嘢就係奧巴馬嘅第二個 point。奧巴馬講嘅就係話輸出倍增，擴大就業。OK， 擴大就業，你要以美國自己去突然之間同你擴大就業咧，得要時間。但係如果你話將日本成個嘅產業鏈唔好搬落中國，搬去美國嗰度，其實係有可以嘅。因為美國以往勞工成本高啦。咁但係而家美國勞工成本低啦，你求其你揾日本車廠搬去底特律裏面。創造就業嘅話，底特律即刻俾個市長你做添啦，係咪？豐田啊嗰啲嚇，俾埋成個底特律送咗俾你都得，屌反正你都執笠啦，係咪先嚇？咁所以擴大就業亦都係一個，就係話喺奧巴馬嘅諗法，我相信佢擴大就業，佢一定犧牲其他國家嘅， 係 佢一定犧牲其他國家，佢會繼續擺中國世界工廠呢個牌子擺中國嗰度，但係一個係廢嘅 label， 你又要睇啦，你投資者嚟講你又要睇啦，而嘅全球嘅格局你要分析嘅話，你睇下日本一啲嘅車廠隨住底特律嘅破產，佢會唔會有啲咩講啦，即係話一諗下啊，不如搬去底特律啦、不如乜乜乜啦咁樣，即係你就要小心啦。咁、到時候你諗下，中國真係確實會變成一個 global balance， 一個好重要啦，即係全球平衡啦，因為中國會冧咗嘛、即係喺外國人嘅西方人眼中，而家全球經濟、全球貿易呢個嘅不平衡咧，就因為中國崛起嘛。 係。 如果中國冧咗，就會全部平衡曬啊嘛。點解要話一個嘅 imbalance 出現咧？就係因為人民幣啊嘛。成個人民幣係喺美國政府眼中嘅邪惡軸心嚟啊嘛。另一個軸心就是北韓同埋伊朗啦。咁係一個軸心嚟啊嘛，所以我又唔係好明白點解美國成日要中國去將個人民幣匯率自由化，我真係覺得呢樣嘢非常，即係中國可以將個人民幣匯率自由化，但因為應該係中國自己有佢自己嗰個時間表，所以我 buy 阿胡溫嗰陣時嘅，喂，我要自由化關你 Q 事，即係啱嘅，係咪？條數係我嘅。你唔好同我讲话全球平衡、全球平衡系你讲嘅啫，我中国平衡已经得噶啦，系咪？呢样嘢亦都系全球一体化之后衍生嘅一啲嘅政见嘅政治议题或者经济议题嘅冲突啦，系咪？我使乜要全球一体化呢？喂，我自己国家搞掂咪得咯，系咪？我一体化嘅话，你引申咗好多嘅弊病俾我，我要帮你承担啊，大佬。但系我惹咗你只菌翻嚟，你又唔俾药我医，啲解 即嗰啲藥喺你手又唔俾我，跟住你又叫我搞掂，我搞唔掂，你又話我不平衡，我又唔平衡，你又要我放嗰個人民幣嗰個自由嗰、那個你匯率自由化出嚟，喂唔掂㗎喎咁樣大佬啊！ 同埋留意多點啊，就係頭先所講嗰個家電市場咧，會唔會內地即係內地政府為咗谷大嗰個進出口咧，最終會導致到一樣嘢嘅就係所有嘅貨品可能啊，有部分嘅貨品由中國生產。過返去日本，日本再入返去中國，即呢個數就係會谷大到個貿易帳出到嚟。 但嗱，對於中國嚟講，而家佢要搞掂個咁龐大貿易盈餘，假設係要 global balance 嘅、 嗯， 即美國好大赤字，我個貿易盈餘同佢叻唔到，而同中間我唔想將個人民幣咁快匯率自由化嘅時候，正如頭先咁講啦，中國係有理由將嗰個貿易盈餘咧嚟緊嗰幾年咧逐。漸減低嘅、 嗯， 第一樣嘢做好成功做到啦，就出口撲咗喺度啦，嚇、啊。第二樣嘢佢要做嘅就係啱講嘅，就係話你要擴大內需，同、 嗯、 埋增加入口嘛。 嗯、 當中國政府一定喺依樣嘢一定係會思覺失調嘅、 嗯。 你擴大內需，增加入口，即係個內需變咗入口嘅咯、 嗯。 就是、中國人買外國貨嘅。 嗱，不如咁樣講啦，姚尊，我去咁樣講啦。我諗中國政府亦都會有一着。有一着嘅意思就係話，佢會諗得到，佢要洗曬佢手頭上所有美金。O K， 呢個其實佢已經做緊， 華潤都幫佢洗一百億， 係啦，做緊嘢啦。O K， 咁去到所謂其實擴大內需嘅意思，我自己睇法係擴大內需唔係在乎於入口嗰個層面上，而係希望中國人去買翻自己中國貨。呢個我諗係。背后的意义 是啦， 表面上所谓的扩大内需去入口的是，我想中国嚟紧是会炒，即系不计价地系咁扫所有嘅资源咯， 会出边 系啊， 咁一样一定会， 佢 为入口嚟噶嘛， 佢就其实为咗条数嗱，可能大家牌面会觉得佢系会买。其他國外嘅貨品嘅 ，OK， 可能米啊，去美國，可能去日本買唔知乜嘢啊成，但佢唔係買呢啲嘢，佢最終係要 買資源啊嘛， 揼到條數就係我唔理啫，我可能買油同埋買 OK， 可能買金嘅嘢係呢兩樣， 所以油價咪升緊咯， 係 嚇，咁、啊、但係中國喺出外買資源啊，通常賴嘢噶嘛，個澳洲幫俾你買個礦，點知啊你問中信泰富啦，賴到而家係嘛，咁呢樣嘢當然係啱嘅，咁但係你諗下喺中國而家嘅環境裏邊提高內需。而同時間你提高入口嘅話咧，確實係會變咗內需變入口嘅、哦， 啊、 即係中國人買外國貨嘅、哦。咁、 嗯、 所以中國政府你會見到就係話，同一時間佢會開始喺政策上面思覺失調嘅、嗯，就係話我要扶植本土品牌，但我又唔係好扶植得到。當我扶植到個本土品牌嘅時候，個人即係國民嗰個生活水平提高咗、 嗯。 本來你冇電視嘅的你屋企，而家有中國話俾你聽，大陸話俾你聽，話的而家有家電下乡。 嗯 500元創維，大大部睇咗佢，買咗翻屋企，哇！你睇發覺你中意，你開始接觸到電視咯，的你由一個鄉下仔接觸到電視，哇！好得意，跟住喺個中國發展嘅期間，你開始有咗錢啦，有啲錢啦，你發覺咦個創維電視啲色又好似差啲，哇！跟住你求其上網，你有一上網咯喎，你上網見到哇有部 Sony 索尼電視， 嗯、 哇嗰啲。廣告又靚仔、 嗯， 又平靚白爛，咁你係由中國生產嘅電視提高咗你對電視嘅興趣之後，你變咗一個嘅外國品牌支持者話的， 係啊，啱啊， 呢個係而家中國面對緊嘅擴大內需嘅階段，我要擴大內需，但係同時間你唔好買出邊嘢， 係啊， 所以咪中國你成個故事好 complete 嘅， 嗯。 中國就話俾你，譬如奶粉咁樣，你唔好買啦，啊，我知道你想食奶粉，你唔好買外國奶粉， 嗯。 你買蒙牛，我會搞掂佢㗎啦，佢會搞到呢 A 加咁樣㗎啦、 嗯、 你俾啲時間我啦，咁但係中國人會講同你講你都黐線嘅，我有錢嘅，我唔食荷蘭，我唔食日本奶粉， 同埋冇人即同埋一個 status 嘅問題嚟㗎嘛，係一個身份象徵嘅問題嚟㗎嘛，呢個係好重要。嗱好啦，我反而就係、是、即有個 point 要問返要專嘅，就係話頭先提到人民幣經常漲個問題啦， 係 點睇啱啱我哋今日錄音係今日係禮拜六啦，琴日人民銀行嗰四點啊，所謂嘅貸款利率自由， 貸款利率自由化咧，就對內銀有影響唔大嘅， 啊、因為即始終嚟講，即佔嗰、那個即可以喺銀行裏面攞個貸款，而你又可以膽粗粗走入去同佢傾嘅話咧，其實佔嘅比例唔多嘅、 嗯 啊，對內銀影響唔大。呢一步係要行嘅，嚇、啊、呢一步要行。但係個問題其實好多人都忽略咗個問題，就係話而家你係單邊自由化，就是、貸款自由化。個問題就係你存款利率自由化，你幾時可以做到啊？ 嗯。 存款利率自由化，如果你个贷款自由化同个存款利率自由化相距十年嘅话咧， 嗯， 咁啊真系都我都唔知几点形容啊， 系 银行我都唔知点算啊， 嗯， 吓、啊、跟住下即左手我就好自由揈揈下，右手我就俾你链住咗，冇得搞噶。咁如果你话好快嘅话，如果要存款利率自由化，其实大陆嗰个存款系要减少嘅。因为啱讲过啦，你要将嗰个嘅经常账系变成一个赤字或者唔系盈余嘅话咧，你系要将个 saving 揿低，你要将个 saving 变成一个内需啊！你唔好储咁多钱啊，你出去揈啦、 嗯。 但系揈嗰阵时候你买翻中国嘢，你唔好买入口嘢咁样吓。咁、 嗯 啊、所以，但系呢个时候佢唔可以将个存款嗰、那个利息减低噶嘛？呢两年都唔得，因为如果存款利息减低嘅话，会形成一个资产泡沫啊嘛。 系啊。 你係想嗱，所以啱啱一條線就係話你要擴大內需，但你唔好買入口嘢。另一樣嘢就係話你要擴大內需，就要掉啲錢出嚟，你唔好走去炒嘢嘛。 係啊， 你要去使錢，你唔好炒嘢嘛。 係啊， 咁呢樣嘢一下 handle 唔到嘅話，嗰陣時就唔係所謂嘅 global imbalance 喎，唔係全球失平衡，係中國內部失平衡嘅喎。 係啊， 係嘛？一方面佢真係可能將嗰個貿易嘅盈餘減少咗好多。 嗯 嗰、那個外匯儲備減少咗好多，但一方面喺個外匯儲備減少嘅過程當中，係中國本身嗰個嘅資產泡沫係爆升嘅、哦。 嗯， 呢樣嘢美國政府真係講真哈哈笑嘅、哦。 嗯， 嚇、啊、你嗰個嘅貿易盈餘減少咗，我個貿易赤字亦都因為你嘅減少而到舒緩咗、 嗯， 大家 balance 咗啦。但係你裏面自己爛曬、 嗯， 我美國佬我咪笑到騎騎聲，我日本仔睇住咪笑到砰砰聲咯。咁、 嗯、 所以我咪話中國依一刻，我覺得真係唔應該，佢應該行呢個貸款利率自由化。個、 嗯、 問題就係話對內銀應該影響唔大盈利，你放心啦。個、 嗯、 問題就係你中間同個存款利率自由化相距幾耐？第一個 point，、 嗯、 第二個 point 就係話中國。基本上我覺得在這一刻裏面你未搞清楚日本和美國佬的意圖的時候呢你不可以輕易地走入去 TPP 裏面所以我剛剛一開節目的時候說是不是李克強要為了維護自己那個的權力我要擺個總之我說什麼就什麼、 嗯 啊、你們銀監政監 ban 我不讓我入 TPP 我要入啊吹啊這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貿然入了 TPP 呢其實很危險的 很危險這件事超危險 其實很危險的、啊、所以真的大家小心啲啦！ 但我問呢個問題，會唔會短期內嗰個貸款利率隨時會急速上升與急速下滑？ 唔會，唔會，唔 會, 會。中國開得呢一步啊，一定會同啲銀行搞掂曬嘅。 嗯， 即係佢個銀行大家傾好嘅啫。嗱，你唔好同我撐下的嚇，嗱、啊，我又唔會夾硬 cut 嘅，你又唔好 cut。總之，貸款利率自由化、市場化係一個招牌嚟嘅啫，大家對住個招牌算啦，你又唔好出手。咁你唔出手，我唔出手，大家都系一个贷款位里边，可能减咗 at 咁多，冇问题噶， 嗯， 冇问题噶，唔会有一间银行癫起上嚟走咗出嚟同佢劈一半个贷款利率噶嘛， 嗯， 冇可能啊，嗰间如果走出嚟劈嘅话咧，佢变咗华润噶啦， 嗯， 后佢一定俾人实名举报噶啦阵， 最后啦，即系我会咁样讲啦，如果真系。城市而上海成為第一個嘅話咧，短期即係可能短期啲中期咧，香港痛苦咧個延續性會加強，但係到最後嘅結果，我亦都開始睇到一個方向啦，就係香港未必會輸呢一鋪。 嗱，短期香港同上海都唔會輸，因為啱講就係話你要記住，日本仔會唔會變成一個嘅 money supplier？ 嗯， 即係對沖基金嘅 supplier，money supplier，、嗯、即係我放水。我唔放俾美國佬，哎佢傻嘅。中國上海我淨係放俾你、 嗯。 以前我放俾美國嗰啲，我放曬俾你而家、嗯。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上海會爆嘅、 嗯， 會爆升嘅、 嗯， 香港都會爆升嘅。咁、 嗯、 所以咧，即係阿大師咁講，即係牛市第三期咧係有機會因為呢樣嘢嚟。咁但係呢樣嘢會唔會出現，就係睇下中國同埋日本之間嘅關係啦。係啦，咁就咁講啫嘛。即係其實成個股仔，以我呢啲咁嘅思覺失調嘅人去。那個 framework 去睇嘅話係好配合嘅，我要升格自衛隊，美國一定錯， 日本啊，升格个自卫队做军队，日本一定嘈。日本会话翻俾你听，嗱，我升格个军队，我又唔系话咩日本军事扩张，我系为咗啲核废料走来走去安全啲啫嘛，系嘛？你知道你哋而家大陆噶啦，嗰啲咁嘅西藏人啊，嗰啲咁嘅新疆人啊咁癫，我点知佢会唔会走出海嗰度劫咗我个核废料，跟住爆你哋大陆噶？所以我升格军队咧系为你好嘅，地区安全理由。咁啊，中国一政府一定讲话。都唔係道理嚟㗎喎，大佬。屌我哋啲西藏人幾可走入海嗰度劫你啲嘢啊，大佬。西藏去到嗰個太平洋嗰度幾廿百里遠㗎喎。冇理由㗎喎。所以我諗日本已經有個牌打另一個牌出嚟，就係話你睇美國之前俾我啲 money supply， 俾我啲 yen 嗰啲 money supply 搞到幾興奮，而家我唔俾佢，我俾你。你俾我嗰個自衛隊升格，我俾入 yen 你玩。 嗯， 你開咗個機會咧，你啲大陸企業唔夠錢要放水嘅，銀行要放水，要攞水嘅，我日本俾你。 嗯， 係咪可以咁樣做啊？咁嗰陣時喺上海嚟講，可以吸到日本好多錢嘅，嗰陣時乒乓咁升噶啦。 係 啊，咁所以即、就、係、是。我唔理啦，即係呢啲國際間嘅嘢，即係我哋作為一個花生友咁樣睇啫，咁啊，所以總之即係投資者就要小心啦。但係依樣嘢係可能會令到上海同埋香港會爆升，依樣嘢係真。 好多人應該都 OT 好多，大佬啊， 應該聽唔明咁雜。 嗱，你聽唔明嘅話咧係唔緊要嘅，聽唔明嘅話咧你就唔好聽就得噶啦。OK， 好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